Hello， 大家好。咁啊，嚟到3月18日晚嘅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咁咧，今日咧就我哋嘅主题咧就先讲咗出嚟先吓，就叫做穿越时空。咁今日呢个主题咧就当然啦，就有我啦，黄仲远啦，咁同埋啊周 Sir、周子欣。 喂，大家好。 咁咧就一齐去先咧同大家去讲一讲。等阵间咧，我哋先再同大家分享咧，就究竟再揾啲乜嘢嘉宾咧，同大家咧去讲多少少。喂，其实咧点解会改呢个主题咧嚟到同大家去沟通咧？其实都未必系关于近期嘅一套嘅剧啦。最主要咧就系、是、其实不嬲咧，我自己近期睇过一个嘅少少嘅短篇嘅小说咧，其实都系讲紧咧一啲嘅穿越时空嘅，而且咧佢出咗好多咧唔同嘅一啲嘅字眼啊，或者已经好跳脱噶啦，即系话咧由呢个时空又去嗰个时空，跟住又见到另一个人，嗰、那个人又由第二度入去嘅，即系类似呢啲非常之复杂嘅情况。咁当然啦，近期又有穿越时空嘅一啲嘅剧集。就算是以前，即係例如我諗大家其中一套我諗最熟悉啊，周 Sir， 你會唔覺得係《尋秦記》咧？ 嗱，《尋秦記》其中一套啦，我自己最有印象都即係令我最，我諗好多人咧都即係唔覺原來入咗心入咗肺咧，就是、周星馳啊嘛，嗰、那個《西遊記》系統啊。咁我諗我哋香港人咧，嗱我即係我都睇到網友咧就好多就講啊，你哋咧肯定又係咧幫即係幫手又走去吹谷啲咩啦咁。但係其實咧嗱，第一我哋呢個題目咧，我哋之前咧講量子力学啊，因為我同阿 Mills 嗱阿 Mills 揀噶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即係其實呢個題目都醖釀咗好耐，好想講噶啦。因為呢啲時間旅行啊、穿越時空呢啲咧，其實冇話邊個用先嘅。老實講，即係香港電視台，我諗有邊個電視台未用過？第一，另外就係咧，其實我哋睇好多嘅，不論係小說啊、或者係漫畫啊，各種唔同嘅文化產品咧，其實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橋段嘅。甚至乎我哋講緊咧，我自己啊睇學生啲作文啊，嗱當然我就 佢哋都穿越喂， 哇我好驚噶，我睇到就驚噶啦，所以我嗱呢個第一個要講啊嚇，我就叫啲同學仔咧就千祈嗱呢個係我即係公開呼籲添啊，尤其是你要考即係文憑試嗰啲，千祈唔好搞呢啲，因為咧嗰種混亂嘅程度咧好難想象。但其實我想講呢幾年咧，不論係香港啦，我哋即係本地嘅情況，或者係外國嘅好多唔同嘅文化產品。電影啊，都超級多呢一種咁樣嘅穿越時空嘅一啲橋段。我嗱呢、這個我落咗一個諗法先啦，一陣間可能同嘉賓啊或者同阿 Mills 一齊傾。我覺得呢個咧係對於現實嘅一種咧反饋嚟嘅，可能係對現實嘅一種不滿，或者想翻翻轉頭重新嚟過。嗱、除咗嗰啲科學諗法之外咧，我估好大機會咧，我哋呢幾年咁 hit 呢啲嘢咧係有呢啲原因嘅。我覺得。 喂，周 Sir 完全啱曬 key， 我自己都係有咁樣嘅睇法嘅。即係話點解近年咧又特別多咧？其實我覺得中外都多噶。即係我嘅意思係就算我哋嘅劇集，你諗下Dark 咁嗰個都係講緊呢啲穿越噶嘛，暗啊，即係嗰個字咧，我唔識讀啊，周 Sir。係啦，總之就係一套嘅外國嘅劇啦，都係講緊呢一啲。其實我覺得係啱噶，即係其實係講緊點樣把握翻啲時光啊，各樣嘢呢啲嘢嘅。咁啊，但系当然啦，一讲到穿越时空嘅，头先阿周 Sir 咧都有透露到噶啦，我哋之前有讲量子力学嘅，咁啊，今次我哋想讨论嘅，亦都唔系讨论啲乜嘢或者剧情或者点，我哋真系讨论穿越时空呢件事，所以咧我哋又请到咧我哋嘅嘉宾，咁啊 David 余海峰，咁佢就系咧马克思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系啦，咁就咁我谂大家都应该系之前讲量子力学嗰时候咧，都对阿 David 都有啲印象嘅。系啦，喂，咁样啊，闲聊一下先啦。David， 你又点睇？近期点解咁多穿越时空啊？同埋即系你自己又点睇咧？作为一个科学家嘅方向， 其实我以我睇嘅戏都其实都唔系近期噶啦，即系啲科幻片， 我谂 都系头先，好似头先周 Sir 讲都系。西方啦，可能 Back to the Future 啊，都已经好耐以前啦。 系啊，因为呢个好好引人入胜嘅问题啦、啊。即系 嗰啲哲學家咧，好耐之前就都諗呢啲問題，係物理學家提出話啊，有可能可以穿越時空之前， 係 已經諗噶啦，啊嗰啲咁嘅邏輯問題，話如果我翻咗去以前殺咗我阿爺咁，咁點算咧？啊，如果我阿爺死咗，咁咪即係冇我咯，咁冇我咪即係我唔會殺我阿爺，咁我冇阿爺冇死到，咪即係有我咯。 嗯，其實我想知咧，喺呢個話題，其實喺科學嘅界別裏邊咧，算唔算一個大家都成日提及嘅或者会研究嘅题材嚟嘅 咧？以我所知咧，就你话去到咁 specific 话，我如果我杀咗我阿爷会点算？呢类问题咧，就科学家就比较少去接触嘅。咁其实我都系近年嚟我先至发觉咧，真系有一啲叫做物理数学家，即系好即系数学好劲嘅。是數學家嚟嘅，但係佢就用數學去研究一啲好抽象嘅物理問題嘅。咁係真係有人研究，哦，如果我真係可以開到個譬如蟲洞啊，咁樣穿越時空啊，咁我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這個咁混亂嘅時空係冇一啲所謂嘅邏輯嘅悖論出現咧？ 係， 即係唔會發生呢、這個阿爺死咗咁嗰啲問題咧？咁佢哋係有研究嘅。但是都是一些很理论化很数学性的问题。你说物理学家就基本上就不会怎样去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 OK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即数学上理论上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是 但是即不是说可以穿越这样讲应该说理论上呢是 有这样的可能性发生。 有可能性发生。這個相對論是沒有禁止這件事發生，但是它的理論沒有禁止不代表這件事真的會發生在我們這個宇宙裡面，你理論上說、哦、如果我真的要硬整到去發生人類的科技可不可以、啊、就真的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以現在人類的科技。 OK， 那一於個可能性呢，我哋或者嗰個機制係點樣咧？我哋可以等間再講。不過咧，呢一度咧，我就喺呢一節裏邊咧，我就想咧講一啲個案啊。等阿 David 咧同埋阿周 Sir 咧，即係一齊嚟睇下點樣睇嚇。其實咧，我諗喺坊間裏邊咧，當你去搜尋咧話穿越事件嘅話咧，其實都幾多個案嘅。咁當然啦，我覺得有啲個案咧係佢係講緊，例如就係話咩喺世界盃一張嘅相片裏邊咧，就有人用緊 smartphone。去影相，咁因为你好难去估计嗰张相片嘅真伪，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咧就我会撇除咗佢先嘅，咁但系有啲咧都几有趣嘅，而且咧我见到好多嘅例子咧都系从军方嘅呢件事咧就会令到嗰个色彩咧就更加强烈啲，或者叫真实啲，因为我谂大家都会知啦，成日都讲话咩 UFO 啊、不明飞行物体啊，咁嗰啲咧，有啲嘅秘密档案，跟住佢之后去透露翻出嚟嘅时候咧，都有讲啊喺边度见到某一啲嘅情况，咁大家都会觉得好匪夷所思嘅，咁样，所以咧。大家都會覺得咧，軍方應該可能會知道好多資料嘅咁樣，咁所以咧令到嗰個情況嘅真實感就會多嘅啦。不如咁樣啦，我就講一兩個啊，咁睇下 David 咧同阿周 Sir 咧，喂，睇下點樣去睇下。OK， 嗱咁樣嘅呢度咧就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有一個美國嘅飛行員。OK， 佢個情況咧就好似飛入咗去一個咧中世紀咁樣，咁係點樣情況咧？喺1986年嘅時候咧，有一位咧美國嘅飛行員咧，佢就駕駛一個型號啦嘅高空嘅偵察機咧，就飛越咗咧Florida 係啦嘅中心嘅地區嚇、啊、，OK， 佛羅里達。咁啊，突然之間咧，就好似覺得咧有個時空屏障咁樣。咁、那個時空屏障咧，佢一穿咗過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嘅飛行員咧翻到嚟報告嘅時候話咧，就話飛機咧就掠過嗰個樹梢，跟住咧就覺得咧就係、是、有一大巨大嘅熱浪啊，湧過嚟啊，即係個俾個飛湧過去個飛機，即係佢經過屏障之後睇到呢啲嘢，跟住咧佢見到咧成堆嘅屍體咧就非常之觸目驚心，就究竟發覺咩嘢事咧咁樣，咁佢睇落去咧就原來喺度燒屍體。即係佢覺得有個屏障，好似要衝破，跟住一衝破咗就見到呢一個咁嘅線啦。 咁嘅情況。咁後屘咧，專家咧就講翻咧，從佢個描述出嚟嘅跡象咧，就係似咧就係呢個空軍嘅飛行員可能係睇到歐洲歷史上發生著名嘅黑死病嘅情景，就係喺度燒屍體嘅呢個情況。咁就當然啦，即係呢個唔知係究竟係真係佢睇到呢個情況，而唔係黑死病嘅，可能喺某一啲嘅部族或者喺某一啲嘅地方，咁樣就唔知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個嘅情況，呢、這個咧就其實就又唔係話好似頭先咁樣咧咁遠嘅去啲地方。咁呢個咧就係、是、亦都係一個嘅飛行員嚟嘅，喺英國。咁一個英國嘅皇家空軍長官咧，咁佢駕駛一個飛機咧就掠過咧愛丁堡德勒姆嘅一個廢棄嘅機場嘅一個平原。咁當然個廢棄嘅機場平原就係冇嘢噶啦，佢飛過去嘅時候冇嘢嘅。跟住佢完成咗啲任務啦，跟住飛翻轉頭，亦都經過呢個平原嘅。咁佢經過呢個平原嘅時候咧，向下望嘅時候咧，佢覺得非常之震驚，因為嗰個機場嘅平原咧，完全咧好似係修理過，已經投入運作噶啦。喺裏邊咧，甚至乎係有人咧著住藍色嘅工裝嘅一啲嘅機械嘅工人啦，佢係四處喺度走動嘅，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咧黃色嘅飛機咧就停泊喺個。即係起跑嘅線上邊嘅咁樣，咁佢覺得好奇怪，係啦。咁四年之後啊，當然啦，之後佢去咗嘅時候咧，就覺得係見到都係廢墟嚟嘅。但係四年之後咧，喺1939年嘅時候咧，咁咧嗰個皇家空軍咧先至開始將咧嗰啲飛機嘅顏色咧就做成呢個黃色，同埋將啲維修工人嘅一啲嘅制服咧就變成藍色，就喺嗰度運作嘅。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咁啊，仲有好多嘅，就係、是、飛越去咗個埃及啊，跟住就埃及啊，咁跟住亦都喺南極上空，好似有個時間之門啊，入咗去嘅時候咧，啲時間係倒退咗30年啊，喺啲記錄裏邊，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喂，阿周 Sir 點睇啊？有冇聽過呢啲咁樣嘅情況？其實喺中國啊，其他都有呢啲咁嘅情況。 喂，其實好多呢啲故仔嘅，咁但係咧，即係有冇咁 specific 係即係啊咁清晰嘅呢一樣嘢咧？其實呢個咧，反而我覺得就反而仲有趣啲。嗱，因為咧，其實類似呢啲咁樣嘅，嗱，我就老土啲啦，我講翻啲我即係細個又好，或者我去教書都成日會講啲咩山中方一日，世上二千年嗰啲故仔，其實好多嘅喎，自古以來。只不過我覺得嗱，我唔知阿 Mills， 即係我自己睇法就係咧，而家咧。好多我諗係同嗰個傳播系統有啲關係嘅。而家啲人呢係好習慣呢尤其是呢啲穿越故事啦我叫做佢哋呢就會好 specific 嘅即係好直接好清晰地將一啲好細節嘅嘢呢就講晒㗎喎。嗱、反而我睇返一啲比較以往當然呢個我絕對相信係同嗰個傳訊嘅即係成個生態嘅影響有關嘅。但以往呢一類嘅所謂唔同時空穿插嘅呢啲古仔咧，其實咧喺唔少嘅古籍啦，印度又好，中國有好多呢啲古仔，甚至乎外國都有好多。咁我唔知啊，即係阿嘉賓、阿福、阿 Derek， 即係咪其實呢個咧係因為我哋而家啲科學啊，或者定還是好似我咁講係而家即係我衰啲講啦，係咪因為而家啲人咧多咗啲傳播力強啲？於是乎大家咧就將嗰樣嘢擺出嚟，就好似變成咗一個故事咁樣。嗱，於是乎就越講越深入，越講越複雜，係咪咁樣嘅咧？ 其實我都幾認同周 Sir 講嘅嘢嘅。因為其實呢樣嘢咧，唔係話唔信嗰個故仔本身啦。其實係即係人類咧，係好容易將一啲空白嘅地方咧，自己填啲嘢落去嘅。咁所以其實。有玩過那個細路仔嘅時候，有玩過遊戲咧，就係、是、一個搭一個膊頭，跟住喺最後嘅時候，老師就傳一個古仔俾佢個同學，跟住同學就一路一個咁樣傳去前邊， 以我傳我咁樣， 係啦，以我傳我去到前邊咧，係完全唔同咗噶啦，即係可能經過只不過十個同學仔已經唔同咗，咁所以即係其實點解話唔係話覺得嗰個人呃人，而係咧可能係。有呢一個咁嘅現象發生啦，咁即係以我前我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問我科學嘅角度嚟話，咁就係、是、雖然喺即係可能喺法庭上邊咧，那個證人講嘢嘅好有份量嘅， 係、 但喺科學入邊咧，就證人講嘅嘢咧係最低嘅份量嘅。因為我哋知道咧，即係科學上我哋知道有呢個咁嘅以我前我嘅問題出現啦。 咁即係我先聽，我覺得好有趣嘅，因為我自己我覺得哇呢啲嘢係可能係真係有啲特別嘅現象發生啊，定係話哇可能佢嗰段時期嘅人可能會有受到某啲文化嘅影響，佢會令到佢自己產生幻覺啊。咁亦都有可能真係話可能真係穿越。 嗯， 係咪？咁但係就當我哋信咗呢一樣描述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去揾嗰個原因啦。咁我哋揾原因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將唔同嘅原因咧嘅可能性咧就排序。 嗯， 咁我哋就排話哦，如果佢真係見到真係穿越咗嘅機率有幾多咧？定還是佢可能前一晚唔夠瞓？ 嗯， 跟住睇到幻覺。 嗯， 個機率有幾多咧？ 嗯， 再衰啲講，可能佢真係讲大话的几率又有几多呢？咁我哋就排呢啲几率，睇下边一样嘢个机会最高。咁我哋作为科学家就会咁样去话俾啲，即系可能讲翻出嚟就话哦，其实佢比较大机会咧，可能系唔够翻，多过真系穿越啦。系啦，咁但系唔系话真系冇可能啊嘛，因为相对论真系话有可以噶嘛。咁但系有冇可能喺地球上边咁多人同一时段？即係喺呢幾百年嚟講，都算係好短時間啦。對地球嚟講，係咪？咁咁多人發生過呢樣嘢，咁個機會率都比較細嘅。 嗯，咁一於咧，我哋等間咧就去講下，即係究竟穿越呢件事咧，喺概念上係點樣做到有可能，而真實上點解冇可能？又或者我哋都好多唔同穿越方法噶嘛，即系喺个电影啊、电视里边。咁究竟嗰啲究竟可能性又会系点样嘅咧？咁我哋下一次去倾下。咁我哋先听首歌先啦。咁呢首歌咧就系阿 David 去点嘅，系啦。咁啊，点解点呢首歌啊？ 因为我都几想有穿越嘅事件发生啦， 系嘛？ 系啊，系啊。 OK， 咁就呢首歌就系《黑洞》，咁啊，陈奕迅嘅。 寂寞在流动，某些真的假的梦，心在午夜里隐隐的痛，各有各苦衷，无论猜中与未中，各有各容易，各有各不同，但愿是长梦，对你当初的心动，我自有办法抗拒认同，然而全无用，投入所有已断送，我在笑着痛，你也不懂，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有过灿烂影踪，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沟通，没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暗中多少个黑洞，看着似是爱星空飘送，曾如何情重，曾是真挚与自信，却叫我掉进这半空中，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沟通，没法对抗到数这时 空，月有嘢做，月入介乎2700元到30000元， 在提交申请的时候至少连续失业30日。如果申请前翻了一两日散工，会不会不符合申请条件？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说，可以申请了先，当局会从宽处理，也都不想划一条死线。申请期3个星期，大部分人提交申请之后3至4星期就可以收到资助金。内地援港医疗队展开在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的抗疫工作，对于网上流传内地和香港护士的工作分工内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双方同意在协作过程中分工，内地团队亦都了解到在哪些地方可以帮助本港，认为外界不应该单凭一张纸来评价。医管局就说，内地和医管局团队早前已经拟定分工计划，双方达成共识，会按既定临床运作安排编配人手当值，又说并没有向内地援港医疗队成员支付薪酬，会尽力协调医疗队在港的生活和配合国家抗疫安排。医疗队成员以闭环式管理，经专车直接由酒店送到社区治疗设施，他们现在并没有入住迪士尼度假区的酒店。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3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6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19.25，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2，人民币6.36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71美元，卖出1,936.0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晚上部分地区能见度降至2000米以下。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沿岸有雾。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微风，听朝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同有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天马行空，怪力乱神，特技奇景巨星，缔造划时代仙魔宇宙。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港产魔幻武侠巨片《蜀山》，由徐克导演，郑少秋、林青霞、刘松仁、洪金宝、袁彪、孟海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距离香港9,000多公里的南太平洋上有100多个小岛，简直是旅客的人间天堂。那里有最原始的自然风光，珍奇的热带动植物，还有变化万千的环礁和色湖。假若在附近的水域浮潜，还有机会和巨大而温顺的鲸鱼进行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鲸鱼妈妈和宝宝的温情互动，听听令人感动的鲸鸣之声。呢度就系汤加王国。嚟到汤加，无论你瞓喺无人打扰嘅沙滩之上，亦或揸架船仔去揾更绿更蓝嘅碧海，你绝对唔会联想到呢一个世外桃源竟然有个惊心动魄嘅过去。 2022年1月的汤加海底火山爆发，就提醒我们宁静背后隐藏着的危机。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波及远处的美国西岸、日本以至阿拉斯加，而在大气层传播的冲击波到达香港之后，雨势未了，更加行多40,000公里，环绕地球一圈之后重返香港，引起另一场气压波动。如此猛烈的活动，动力来自地球深处，内部的高温令到熔岩好像大气层空气对流运动一样上下翻滚。熔岩流动造成的巨大张力又牵动太平洋板块，以雷霆万钧之力撞向西面的印度、澳洲板块，两强碰撞造成海底火山群分布于两块板块相接壤的位置。在辽阔的太平洋入面，多个不同板块互相碰撞，形成一个环绕太平洋的环状火山带和地震带，所以可谓贴切地被称为太平洋火环。而汤加就正正处于火环之中。海底火山爆发的结果造成一座又一座的小岛诞生，汤加群岛就是这样由海底冒出水面。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讲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意思即是说人不可以离群独居。其实孤岛都一样，同大地万物环环相扣，生生不息。汤加火山的爆发可以为现今这个意识形态碎裂的世代提供一些我们思考的方向。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声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无限， 声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星期五晚嘅廣東廣西，咁啊，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穿越時空，咁我哋就請到David 啦，佢又上過嚟嘅，咁啊，我簡單稱即係佢係一個科學家啦，咁啊研究物理學啊咁嗰啲嘅，咁就想佢上次同我哋講咗量子力學，今次就同我哋講下穿越。我哋咧就頭先就分享過一啲嘅叫做穿越事件啊，我又唔敢讲话佢真啊假或者点样嘅情况啦。总之，叫做报道过出嚟嘅。咁我哋不如就依家倾下咧，究竟穿越时空可唔可能咧？嗱，首先David 就应该之前就已经讲咗，概念上系可行嘅，系咪？咁啊，先讲下先，概念上点解可行先？系点样发生先？ 其实不单止概念上，数学上即系理论上是完全是可能的， 即系可以证到出嚟嘅，见唔见？ 系你可以咁讲， 系、 我哋嘅即系用数学公式嘅物理嘅理论相对论、因为相对论同埋量子力学咧就系、即系物理现代物理嘅翘楚，佢两个基础嚟噶啦，已经系咁，所以我哋喺相对论入边咧，其实我哋已经知道咗成100年嘅超过，因为嗰条数已经被人破解了，被愛因斯坦和他的同行破解了很久了，就知道呢、在數學上呢是允許某些、時間可能是環狀的時間的宇宙出現、有些、即時空倒流啦，有些就可能是說、允許這個蟲洞的出現啦，即是連接時空的兩點啦、 OK， 這個可不可以講少少呢，即是怎為之蟲洞連接時空這個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就要比较着紧啲字眼啦，因为我哋讲咧就系时空啦，咁就唔系净系空间 ，OK， 即系唔系净系呢个宇宙嘅空间，系时间同空间连埋一齐讲。咁我哋就你想象啊，话我有我譬如我系一个好高等智慧嘅生物，可能我超越咗呢个四维嘅时空噶啦，已经喺呢个宇宙出咗宇宙外边。咁、我哋就望到呢个宇宙系咩嚟嘅咧？就系、除咗呢个空间之外咧，我哋系睇埋所有嘅时间嘅，就好似咧我哋而家。 我哋可以隨時咧穿越呢個空間，嗯、前後左右上下。咁但係我哋穿越唔到時間，我哋永遠就係俾時間帶動去被動咁樣去流逝嘅時間。 嗯嗯、 但係如果你出咗呢個四維小空入邊咧，你就可以隨時進入某一點啦。咁、 嗯、 咧呢、這個宇宙其實就係咁樣嘅，即係話咧我哋係好似啊一個電影嘅膠卷入邊嘅一啲人物， 係 入邊嗰啲角色。我哋唔知道其實呢個宇宙外面咧係隨時可以哦，我剪咗啲格，我進入去，我快放飛到去呢個時間咁樣。咁、 嗯嗯、 所以咧但係如果你想像我將呢個膠卷兩點連埋一齊， 嗯， 咁就係嗰兩個時空咧，嗰兩個時空點接通咗啦，係、 嗯、 就好似係喺呢個宇宙入邊咧開咗一個四維嘅一個 four dimensional 嘅窿咁樣，咁我哋嗰個就蟲洞。 即係話嘅，例如膠卷裏邊本身個膠卷假設啦。它是有二十分钟的长度的。 它 在一分钟那里和最后二十分钟那里不知道因为什么的理由它们是连接了，即本来它是一条直线它就连接了，所以令到可能在一分钟那一刻的发生的事情就突然间好像入了去看到二十分钟的时候那个状况在发生的事情。 没错，好像随意门一样。 嗯 ,OK。那我想问呢，那个是不是就是俗称我们所讲的虫洞那个连接位？ 是是，如果即我没有理解错这个即用这个术语呢、 嗯、 因为其实我想这个术语我都不知道究竟是来自科学家还是来自坊间的。 是 是、嗯、不过到现在可能就已经 mix 埋咗一起这样去用了。 是 即是数学上你是发觉是可能的，但是个可能性呢就是那个问题、 嗯、 我们又不是可不可能嘛，我们是想讲一下究竟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嗯、 那你要真的在这个宇宙发生这件事是怎样做呢，就冇人知道，我哋唯一知道嘅就系咧，如果要保持呢个虫洞打开咧、 嗯， 需要极高嘅能量。 嗱，又或者咁样啦，我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话，我要令到佢可以，我唔知道叫做有一个扭曲啊，定系有一个 时空嘅扭曲， 时空扭曲，令到嗰两点，即系产生个虫洞，而嗰两点结合咗，系咪要令到呢一个有咁样嘅时空嘅扭曲咧？系需要好大能量嘅，意思系。 冇错，冇错、嗯。如果即使啊。就是用純能量都可以打通蟲洞了，我們下一步就是問，那我怎麼知道我想打通哪一點？是、嗯、 是、啊、即是我控制不到我去是、啊、打通哪一點， 是啊， 我可以這麼說呢，其實那個情況 我試一下這樣去形象化一下、等於 我真的有一條膠卷在這裡，一條直線這樣鋪在這裡、OK、那我中間可能 我當是丟一個球在那條膠卷的中間，那那個中間就會掉下去啦，條膠卷是不是，那跟著兩邊那它就自然會浮起了、 嗯、 即是說那個跌下去的波要夠重，夠個力量大，跟著才令到那兩邊它才會發得很起的嘛、 嗯、 而起到它可以貼埋、 嗯、 縱使我覺得這個叫做可能性，那究竟是它你想哪裡貼埋，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控制到，这个就非常之成疑问，是不是这样 说呢？是啊，其实根本上就 冇可能， 冇乜冇，而家暂时来讲是冇任何的理论可以话俾你听点样去接驳埋。即其实呢样嘢是比较接近去工程嗰边啦，即你有咗理论，物理嘅理论，跟住你啲工程师先至可以起到啲现代嘅制造啲现代我哋咁方便我哋人类嘅文明嘅东西出嚟啦。咁、 嗯、 但如果你问工程师，我而家有相对论啦。你帮我整个时光机出嚟啦，或者随意门出嚟啦，咁啊，即系企咗喺度啊，即系点整咧？究竟嗰个数学嘅 formula 净系话俾你听，系用能量啦，咁你就开到啦。咁但系开完之后你点样拣去接边个位咧？又唔知道。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咧，宇宙系真系发生咗啲现象咧，系真系可以令到，就系头先你讲嗰、那个有个好强大嘅力量，令到个时空扭曲咧，就接驳埋一点嘅。嗰样嘢系咩咧？就系、 是、 黑洞啦。其实你讲的个比喻是非常之好的，我觉得。嗯、因为有啲乜嘢是很强大的力量啊，咪一个很强大的星球啦，它的重力很强啦。咁当你个星球重到连光都走不甩啦，咁咪变黑洞啦。咁黑洞其实就是正正就是好像你所讲，我哋想象个时空咧，其实是一个一个好似橡胶咁样嘅。表面 系 你摆咗个保龄球上去，咁佢咪凹咗落去咯。 嗯、 你摆个好重、好重、好重嘅嘢落去，佢、 嗯、 就会断开啦。 系 咁佢断开就会向另一边接通。 嗯， 咁但系都系个问题啦。咁黑洞究竟系咪真系接通咗，同埋佢接通咗边一点咧？ 冇人知道啦，因為你入咗黑洞入邊係出唔翻嚟嘅。 嗯，我想知而家其實對於黑洞嘅理解有幾多咧？因為我其實唔特別去有好多嘅研究，但係我好似近期先聽到話，即係有一啲嘅對於黑洞嘅一啲嘅觀察係更加多，但係其實好多時都係從好似話個數學上演變去了解佢，多過係觀察到佢。 嗯， 其實實際上係點樣？ 其實比我哋對黑洞嘅了解咧，係非常之多嘅， 非常之多， 甚至可以講咧係多過我哋面前呢張台嘅。 係， 因為黑洞咧係宇宙間咧其中一樣最簡單嘅物件嚟嘅。 嗯， 我哋形容呢張台嘅話，我哋要講好多嘢，點樣踩只腳啊，點樣去保持個力嘅balance 啊，先至張台唔冧。黑洞咧淨係得三個參數嘅啫。 嗯， 我只要俾呢三個參數三個數字。我就可以描述完美地描述一個黑洞，佢喺呢個宇宙發生緊咩事嘅。咁黑洞咧，其實係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嘅產物啦。咁但係喺愛因斯坦相對論呢個發現之前咧，都有人講黑洞呢樣嘢噶啦。就只不過可能啲數學唔係太啱啦。咁相對論就係完全正確嘅描述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已經超過百幾年嘅，百幾二百年嘅講黑洞。咁我哋去到近期咧，發生咩事就係幾年前啊。就係、是第一次真正地影到黑洞周圍嘅影子，係啦、其實都唔係真係真正影到黑洞嘅，都有啲即係 clickbait 嘅意味嘅，啲科學家都中意做呢樣嘢啦，因為知道我都要誇張少少，咁啲人先至會 招聽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個係第一次。真正影到是直接的證據，有很多即過去那五六十年都有很多天文上的間接的證據，我們可以知道譬如我們見到一些行星移動得很快圍著一個點去轉，但是那個點沒有東西、但如果連一粒星可以吸引到一粒星那麼重的東西捉得那麼快、它中間沒有東西的那個位置一定是有些更加重的東西在、所以我們就是作為一個間接的證據，就話我哋見到有一個黑洞，咁、但係就冇直接去影到啦。咁幾年前真係直接影到，咁所以其實黑洞呢一樣嘢係喺科學界係好 establish 嘅。咁問題就係咧，同我哋嗰、那個題目嘅相關性咧，就係我哋話喂，究竟黑洞係唔係會可以整到蟲洞出嚟啊？佢、如果整到點樣整啊？咁樣咁呢啲咧就相對論嘅素式就解答唔到啦。 嗯， 如果我冇理解錯咧，即似乎咧，我哋嗱從理論上、從數學上，我哋見證到而家甚至乎有相影到啦。我睇個資料應該2019年啦，就有埋相影埋出嚟啦。似乎嗰樣嘢咧喺現實上面咧係發生緊嘅。問題就係咧，我哋咧成日俾啲電視電影餵飽咗，就係咧，我哋諗到啲法則啊，嗱啲編劇好厲害嘅，佢就將一樣咧，基本上我哋都唔知點運作嘅咧，佢就諗到好多法則出嚟。可能咧有啲就係、譬如睇 Back to the Future 嗰啲咧，就成一部時光機，咁我就撳掣，2019年11月11日，咁我一撳掣就得㗎啦。咁究竟嗰部機咪真係？做得到而家呢刻我哋人類嘅科技當然係做唔到啦。咁但係嗰個機制啊，甚至乎你細個洗叮當有隨意門，有個啊喺個櫃桶度一拉開，咁然後噗一聲就有嚿嘢出嚟啦。咁即係個機制咧，而家呢刻咧，我哋係唔會知道究竟第一點樣去令到嗰個時空旅行啦，或者穿越時空係做得到。如果過程裏面係點樣？譬如我哋人體係咪可以承受到啊？點樣發生呢？其實我哋呢刻呢係咪都未知嘅呢？咁我都想問問，另外就係呢，我頭先都睇返呢嗰啲相呢，佢有啲說法就係話呢，其實呢我哋成日都諗緊個黑洞就係噗一聲咁樣就抽走咗嗰啲半星㗎嘛，所謂即係旁邊嗰啲星球俾佢吸走咗嗰啲呢。咁但係亦都有啲說法就係呢，佢嗰個係慢慢食嘅，就唔係噗一聲咁樣嘅。咁其實而家科學家對於呢、這個黑洞呢一個咁樣嘅科學嘅現象啦、有冇一啲最新嘅一啲嘅睇法嘅咧？ 其實咧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問題嘅，即係其實咧黑洞呢樣嘢咧係好引人入勝噶嘛，因為就算細蚊仔唔知道咩黑洞都好，佢都覺得哇黑洞好勁好犀利，因為吸啲嘢入去噶嘛，連光都走唔甩。咁如果你話譬如佢嗰、那個吸落去究竟是怎樣吸呢？是不是真的好像有譬如有些、以前的戲啊描述哇我去到黑洞附近就在那裡震盪啊很厲害啊那些、有爆炸啊之類之類呢，那其實是視乎你、那個被它吸了下去的東西的軌道的。 譬如啦，譬如如果呢個太陽呢一刻變咗一個黑洞嘅話咧，我哋地球嘅軌道咧係完全唔會有影響嘅。 嗯， 即係對我哋人類嚟講咧，只不過冇咗個冇太陽光啦。咁當然我哋會死啦，但係。即係對於個地球嚟講係冇影響嘅，因為個地球離開佢好遠，我哋嗰、那個軌道咧係唔會受到黑洞，即係太陽由咁大個太陽變咗粒好細嘅黑洞，受到佢影響嘅。但係如果我哋好近佢咧，咁咧就會發生一啲我哋用牛頓力學去描述呢個行星嘅軌道描述唔到嘅事件啦。就係頭先周 Sir 講嗰啲話，俾佢扯開咗啊！個星球都成粒星可以俾佢扯開。嗰張相咧，你見到，如果你記得嗰張相咧，其實好似一個冬甩咁一個圈嚟嘅。嗰、那個外邊嗰個圈其實係咩嚟嘅咧？就係俾佢扯爛咗嘅行星嗰啲氣體嚟嘅，係、哦、啦，圍住佢轉緊，一路轉漩渦咁樣俾佢吸咗落去。咁、所以佢發光。咁所以你頭先話第一個問題就係人類究竟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承受到呢？咁就真係一个非常之好问题啦，因为连行星都会俾佢扯烂，咁你觉得人类可唔可以承受到呢个咁强大嘅重力呢？咁喺科学上呢好得意，有一个係真係一个科学嘅名词、叫做意粉化嘅。 係点样啊 ？Spaghettiization 啊，係啦，就係意粉化係真係一个物理嘅名词嚟嘅。 係 佢就係用嚟形容呢因為接近黑洞呢啲咁重嘅重力場嘅時候咧，佢個潮汐力好強。咩叫潮汐力？就係咧喺你身體唔同部分，因為物件唔同部分嘅重力有唔同。如果你跌落黑洞嘅時候，你隻腳近黑洞多啲嘅，你係瀡落去嘅話，咁你隻腳感受嘅重力咧就會強過你個頭感受嘅重力。 係 咁，對於你嘅人嚟講咧，就好似你個頭同埋你隻腳俾相反方向嘅力扯開咗咁樣。所以我就会变成乜嘢呢？就是一串有一个人变成一条人啦，跟住咧就嗰、那个 就系意粉化， 一条意粉咧系最后就会分系啦，就会分裂成咧一粒嘅原子，咁样流落去个黑洞嗰度啦。 所以就睇起上嚟啦，我其实头先阿 David 所讲嘅，即系话。如果要一個人去穿越，即係好似而家有啲嘅情況，唔知點樣撻下手啊，或者我唔知做咗啲乜嘢，睇咗本書之後啊，做咗啲乜嘢啊，就可以穿越。即係呢件事要就係會經過頭先嗰個嘅情況，咁實際上嚟承受唔到，亦都加上就係以我哋而家嘅科技，如果要做一個嘅機器，而嗰個機器可以承受到頭先嗰種嘅情況，其實都非常之不可能，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如果你話用呢一個原理去做嘅話，呢、這個原理就係、最簡單就係、我擺好多物質或者能量喺同一點度，咁我就可以令到個時空扭曲。但係個副產品咧，你可以話係個副作用咧、就係你會形成一個黑洞，咁所以就啲人就諗啊，喂，有冇方法我唔用咁多能量？或者唔用咁多物質、就可以開到一個蟲洞，而佢係冇黑洞存在嘅咧。咁、都係啦，數學上你係可以計到蟲洞係可以出現，但係亦都冇任何嘅人諗到任何機制係唔整一個黑洞出嚟咧。都可以 呢件事又發生嘅， 係啦。 OK， 間間咧就我哋亦都可以講下咧，即係。時空穿梭會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 buzzwords 咁嗰啲噶嘛，因為頭先嗰啲都係啦，即係包括嗰啲咩單一宇宙啊、平行宇宙啊各樣嘢。咁等間我哋一於再討論一下呢啲，究竟點解會有咁樣嘅概念，同埋究竟佢係唔係真係會存在呢？好，咁不如我哋聽首歌先。咁頭先咧就陳奕迅唱咗《黑洞》啦，咁啊方大同咧就同佢講咧，究竟黑洞裏邊咧係有啲乜嘢嘅？咁佢就譬喻為一個好與眾不同嘅愛情咁樣，大家聽一下。 你的太阳系，我在阳光里，为何总是跟着不变的旧轨迹？我的一片地，藏在黑洞里，仿佛都是出乎意料的好东西。怎样叫你相信？怎样叫你也发现是你的神灵？也许太多猜疑，也许不够好奇，也许是你的世界才真实。闭上 上眼睛，我好想打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树上长爱情，河水洗回忆，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屏住呼吸，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你不用飞机，只要放肆，万里以外更美丽。我越想靠近，你越想逃避，难道外星人是可怕的大骗子？那是织女星，那是牵牛星，只怪地球人有无聊的老传奇。怎样叫你相信，怎样叫你想跨过陌生的距离，也许太多猜疑，也许不够好奇，也许是你的世界太真实。闭上眼睛，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的视像通话结束。央视报道，通话晚上9:多开始，大约10:52结束。报道话，习近平指出，两个人去年11月首次云会晤以来，国际形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和平同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亦不安宁。乌克兰危机是大家不愿意见到的，有关事态再次表明，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衝突對抗不符合任何人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國際社會最應該珍惜的財富。習近平說，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世界前兩大經濟體，雙方不單止要引領中美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而且要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為世界的和平和安寧作出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一个球场向数万名支持者发表讲话。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主要目标是将顿巴斯地区的人民由种族灭绝中解放出来。普京出席纪念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的活动。他说，所有对顿巴斯流血事件负有责任的战犯将受到惩罚。他又赞扬俄军士兵在乌克兰英勇作战。国营电视台播放普京讲话时，中途切换到活动早段的爱国音乐。克里姆林宫其后解释，由于技术问题导致播放中断。大约10分钟后，电视台完整重播普京在台上的讲话。一名70岁男子上个星期在金钟太古广场遇袭，延至昨日不治，警方将案改列作谋杀案处理。案发在今个月9日晚，事主被人由后箍颈袭击，头部重创，昏迷送院。警方案发后第二日在大屿山梅窝拘捕涉案的一名23岁男子，怀疑有精神病记录。初步调查显示，没有证据两个人是认识。被捕男子早前被落案暂控一项企图谋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下星期五再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63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8点，升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2，日元119.26，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3，人民幣6.375，英鎊對美元1.316，歐元對美元1.103，澳元對美元0.741， 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58美元，卖出1935.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及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新冠口服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 大部分的病人服用了之后都是甚少有恶化的情况，减低了重症或者变成一个肺炎的情况。尤其是讲紧三日病发之内使用的话，那个效果是很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经典广播剧《九重恩怨》， 了解一下啦。 经典广播剧《九重恩怨》，1991年作品。 答应我，忘记晒以前嘅一切，报仇雪恨嘅结果，可能系同归于尽。 尔冬升， 唔可以，我唔可以为咗你前功尽废。 罗嘉玲领衔主演，3月18号起，一齐重温《九重恩怨》。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奈放假了，如何善用之？ 特别假期关心你。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 香港教育城行政总监郑拔亮。 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黄岳永。 乐善堂余近卿中学副校长文可维。为你出谋献策，如何善用特别假期？ 逢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蒲公英知否？所谓诗人，只是夜大受员外，一个被解雇的园丁。这几句是出自钟伟文诗集故事里面的一首诗，我认为恰巧可以作为他这本44次日落再见小王子的一个主角。钟伟文是香港和澳门的作家还有诗人，所以44次日落再见小王子值得读的不单只是简单而深刻的哲思故事，还有都在书里面如诗般优美的句子，就好似蒲公英咁轻飘飘咁散落喺每一页。 作者钟伟文喺后记话：小王子写一个少年对成熟嘅抗拒，而佢写嘅系少年成熟之后点样面对凋零。玫瑰喺沙漠入面寻找已经长大嘅小王子。呢一片黄沙之中有各式各样因为过时而被世人遗弃嘅物事。钟伟文引用昆德拉那句，缓慢的程度和记忆的浓淡成正比，感慨我们身处的时代正是丧失缓慢，而与急速相应的很不幸是粗糙、浅陋和浮躁。玫瑰在沙漠里面遇见的每一样精细物事，和诗人一样都是被夜大兽员解雇的园丁。 虽然这本44次日落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但我建议读者不要急住一日要读完，因为如果童年必定会结束，成熟终究是无可避免。 咁样至少等我哋告别静美时光嘅脚步可以放慢一啲。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44次日落再见小王子》，作者钟伟文，由真源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到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穿越时空。我哋头先讲咗咧，即系概念上嗰个嘅可能性。咁啊，头先嗰节咧，其实都几科学噶，即系物理性嘅一个，好似上咗个少少嘅堂咁样。不如我哋呢一个环节就反而就讲下咧，即系我哋好多个 buzzword， 即系一啲好一讲开穿越嘅时候咧，好流行。会知道嘅一啲嘅字眼或者一啲概念，先讲一个啊。我唔知呢个系咪叫穿越啊？其实系有又唔算系，因为之前有套戏叫《天能》啦，佢系讲紧啲时间倒流噶嘛，嗰个情况。倒流同穿越应该系两回事，系咪？定系究竟又系咪有可能性嘅咧？呢啲 两回事啦。咁用翻头先个比喻，就系你穿越就系、是。个胶卷嗰、那个电影嘅胶卷接埋咗， 系 倒流就系调转嚟播， 系 咁啊两样嘢嚟嘅，即系你话可唔可能咧？我唔讲天能嗰度可唔可能啦，因为其实天能都比较算系自圆唔到其说嘅一个电影啦，系佢即系我唔系话啊，我物理学家咁去睇戏咁啊，梗系多机格啦，你咁又唔系嘅，佢有啲。plot hole， 但我費事喺度講啦。 好， 係啦，咁就即天能嗰一樣嘢話，如果你話人類咁大嘅角度，可唔可以真係調轉個時間嚟行咧？ 係 就比較難以想像。 嗯， 係啦，呢個同熱力學嘅定律有關嘅。咁但係如果話我唔講熱力學定律嘅話咧，其實你喺量子力學嘅層面咧，粒子咧係我哋有時咧物理學家係會用調轉流嘅時間咧去形容唔同嘅粒子嘅。 嗯， 一個正粒子咧，我哋可以當佢成為一個調轉。时间逆流而行的反粒子嘅，咁呢个理论咧系唔系话想象咁简单嘅，系因为我哋系真系有观察到反粒子、正粒子啦。咁我哋发现咧数学上嘅描述咧系对等嘅呢两样嘢，咁所以我哋系可以科学上系可以讲话，其实反粒子咪正粒子调转嚟行咯，咁样。 OK， 所以如果系去到一个粒子嘅层面。可以有呢個咁樣嘅情況發生，但如果去到話一個人個世界嗰個層面，咁呢個情況咧就睇上嚟，即係你頭先下戲咧，即係其實就冇乜可能啦喺而家嘅情況，係咪？好，咁跟住咧就我哋仲有好多嘅 workshop 嘅，咁我先諗一個，等緊阿周 Sir 又諗下，平行時空應該係依家就最流行噶啦，咁我簡單地啦，喂，如果阿 David 覺得有錯啊，提一提啊。平行時空好似就係有兩個空間，可能發生嘅嘢咧都或者裏面嘅人物都相類似或者差唔多嘅，但系咧佢哋基本上就係好似喺兩個唔同嘅空間裏面發生緊嘅。 嗯， 係啦，呢、這個嘅情況即係話喺第二個空間亦都有好似我同你咁樣，我哋唔知係咪對答啊，定係我哋兩個喺度打緊乒乓波啊，定係點樣做緊啲嘢？總之就係會有咁樣嘅情況，兩個空間發生。其實呢件事係點樣理解，同埋係咪會有咁樣嘅存在？ 嗱，趁呢個機會咧，我最中意講就係咧一個錯誤嘅理解咧，對於平衡。嘅平行嘅宇宙咧，或者平行嘅時空咧， 非常好好解釋下先。 嗰個錯誤嘅理解就係咧，你寫錯字啊。係好多人寫字咧就叫平衡， 係 就係 balance， 咁就係嗰個錯嘅。 哦 ，OK， 平行噶嘛，即係兩條平行線咁樣啊，係啊，係 parallel， 所以係應該行路嘅行。 係啦，冇錯啦，係啊，即係最啱嘢喺電台度最緊要講多俾啲人聽，唔好寫錯字啦。咁另外咧就係 點解會有呢樣嘢咧？其實同我上次上嚟唔記得大家都記唔記得啦，就係講量子力學咧有關嘅，就係量子力學咧其中一個詮釋就係咧，究竟我當我唔譬如我唔打開嗰個箱嘅時候，我點知道嗰粒子係發生緊啲咩事咧？我要打開嗰刻我先知嘅。咁咧好耐之前咧有個電影啊，有個叫做呢、這個Butterfly Effect。是蝴蝶效应，就是讲，就是系啲哲学家讲咗好耐，就譬如哦，我喺有只蝴蝶喺非洲度拍咗一下翼，就会令到美国发生龙卷风。 嗯， 咁因为系你好多好多不可以预测嘅微小事件，引发咗一连串嘅一连串唔可以预测嘅一个效应出嚟啦。咁，所以咧，其实你可以想象，哇，如果譬如啦，我今日坐喺度同你倾偈，我有眨一下眼，同埋眨少一下眼， 系。 咁就已經有分別咯，可能我斬多下眼就真係可能令到啊呢個唔知啊入邊有呢個放咗氣流，跟住令到你打黐，跟住你做唔到節目。 嗯， 咁但係喺另一個宇宙就我冇斬嗰下眼，你又冇打黐，咁啊你繼續做節目喎，咁啊有兩個可能性出咗嚟咯。 嗯， 咁啲人就會覺得喂，其實喺如果你話想象到最細嘅粒子嘅角度，咁真係你唔知道個粒粒子係點樣去 behave， 佢真係兩個可能性都可以做同時做出嚟嘅。咁點樣去解釋咧？咁啲科學家就話哦。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每一次一個粒子當它有一個選擇的時候，就會誕生了兩個不同的宇宙出來。那粒子就會在不同這兩個宇宙裡面各自做那兩個可能 的 possibility。所以這個就是平衡宇宙的一個或者平衡時空的一個科學的來源，就是這樣。 喂，我問一個呢相對上好像都有些幼稚的情況，好似頭先嗰個啦，當佢有一個不確定性，唔知應該要點樣做嘅情況，即係佢會變咗有兩個。我想問點解佢會有一個？呢個我個概念係叫佢分裂成兩個啊，定係為之係點樣？點解會由一個嘅情況會變為兩個 咧？呢個真係唔知啦，即係呢個純粹都係用嚟解釋。究竟點解粒粒子？佢譬如啦，喺粒子咧，一個好特別嘅特性嘅就係佢咧，佢會自轉嘅，係佢叫自旋。咁佢一係咧就向上轉，一係向下轉，冇第三種可能性嘅。呢個量子學話俾你聽。咁但係兩種可能性都係50% 嘅機率嘅喎。咁點解個粒子一定要向上轉咧？譬如我打開個箱，我見到佢向上轉，點解佢唔係向下轉？咁另外嗰50% 去咗邊度啊？即係個粒子唔通，即係點解會咁發生咧？咁你啲科學家好想去解釋點解我哋會觀察到呢一個粒子向上轉，而唔係向下轉。咁有啲人就話其實純粹機率咯咁樣。咁但係有啲人有啲科學家接受唔到呢樣嘢， 係 咁佢就會話其實唔係純粹機率嘅問題，係因為我哋個機率咧，其實唔係講緊喺我哋呢個宇宙入邊嘅機率， 係 我哋係講緊喺雲雲嘅咁多個宇宙入邊。有 50% 的宇宙咧，呢粒子是向上轉。另外嗰 50% 嘅宇宙咧，呢粒子向下轉。所以就話哦，如果呢個解釋是真的話咧，呢、這個宇宙就不是唯一一個宇宙嚟噶啦，有好多個宇宙嘅。 但係宇宙同宇宙之間的聯繫， 所以咧，我自己咁諗咧，阿 Muse， 與其咧，我哋今日我哋都用咗好多科學嘅角度去諗啦，但我自己覺得有啲超脱啲嗱，一方面我哋可能係超脱啦，一方面我哋可能係庸俗啦，就是其實咧，人類對於咧呢一啲即係穿越時空呢一啲咁樣嘅想像咧，我哋當然就成日都會諗係咪真係做得到啦嚇？呢個就係好 practical 好實在，甚至乎咧我自己諗到頭先講粒子嘅問題咧，最佳嘅即係如果真係有商品嘅話咧，就係嗰啲女士咧嗰啲既然個人能夠翻轉頭到咧，起碼塊面啲肌膚可以翻去細路女嗰陣時啊，短短咁啊正啦咁，即係呢啲我估啊大家都好想啊，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聽落去咧，我突然間諗起一啲宗教嘅嘢，譬如佛教成日講咧三千大千世界啦嚇，即係我哋根本咧就喺個世界裏面咧，其實可能有好多唔同可能性出現咗。於是乎宗教超脱地咧就諗緊，既然有咁多，我哋每個人都可能會匯聚成為一啲做某個動作，可能眨一隻眼，可能就會令到件事唔同曬嘅時候咧，我哋就不如做啲好嘅嘢啦，導人向善啦嚇。咁於是乎咧，我哋可能咧令到我哋未來會有一啲唔同嘅後果走出嚟都唔定，咁就係善念啦。咁另外一種情況就係咧，譬如我哋喺啲文學啊，或者頭先我哋講緊嗰啲最開頭講緊啲流行文化、電影啊嗰樣嘢，雖然好重族㗎啦，而家好商業化啦成件事。 但里面呢我们成日都会讲一些呢对往昔啊，或者对于一些逝去的亲人啊，一些逝去的恋情啊，或者对于将来啦、啊、于是乎我们就不要讲一些什么回去以前古代杀了个不知道什么坏人，于是乎改变的世界，有些英雄片是讲这些的嘛。但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心念来的，我自己觉得就是希望呢可以呢改变现在即是将来啦，或者是又是回去以往的时候呢改变现在的状况。这些我自己觉得都是一些心念来的。咁即有阵时我都会諗緊所谓嘅即科学化嘅諗法，咩虫洞好咩好，或者係黑洞都好呢，其实有阵时呢我哋即要完全去理解嗰样嘢喺个科学嘅运作或者实际上点做呢，其实一啲都唔即真係要科学家啊 David 嗰啲先解决到啦。但我谂我哋作为一个受众呢，点解我哋咁接受呢堆嘢，或者我哋咁鍾意睇呢，其实好多时就因为呢一堆嘢俾我哋好多无限嘅联想啦，或者无限嘅一啲嘅即係叫做一啲空間啦，去令我哋呢補返我哋心裏面啲窿。咁 David 我都想問一下呢，你作為一個科學家啦，好理性啦，你自己平時睇呢啲咁樣嘅作品啦，或者睇呢啲諗法嘅時候，你用個咩心態去睇？你係咪好科學地話你係咪有北㗎，咁即係你係咪會咁諗㗎？ 咁、我諗一定有嘅，但其實科學家呢就我自己覺得一啲都唔理性嘅。科学家好感性嘅，对于呢个大自然嘅热爱，你先至会去研究科学嘅。咁但系即系我哋知道，我哋都要揾出真相嘅时候咧，就要比较客观。咁、所以好多时候就会觉得哇，科学家都冷血啊、无情啊，咁样好理性啊，唔讲感情，其实又唔系咁样嘅。咁当我睇即系当科学家啦，或者我唔可以代表所有人讲啦，但系即系当我睇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只要佢自圆到其说，故事系冇乜漏洞嘅，咁我就其实我都觉得睇到好入胜，因为我都系人嚟，我都觉得好中意呢啲 entertainment 啊，系咪？咁但系当然啦，我都会谂下有冇一啲所谓嘅 bugs 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一般嘅人都会谂啦，呢样嘢系一谂下，其实动下脑筋，其实系一个好开心嘅事嚟噶嘛。咁有时我就觉得预期去讲嗰啲科幻片唔科学啊，因为咁你都冇乜。都不合理啦，人哋叫科幻又不是叫科学片，科学片那些叫纪录，科学纪录片嘛，咁而家叫科幻片，梗系有啲幻想喺度噶嘛，你有幻想，你第日先至可以将呢啲幻想变成一个现实噶嘛，以前嘅科幻系乜嘢咧？咪就系飞上月球咯，系咪环游世界八十天？唔知第三集就系上月球啊嘛，系咪？咁嗰阵时可能真系当系科幻咁样睇嘅，而家就已经成真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嘢系非常之有意义存在嘅嘢嚟，啲文学啊、科幻嘅电影啊，全部都系即系鼓励到啲人去下一代嘅人咧，继续去追寻呢个梦想啊。因为最紧要就系即系鼓励到下一代嘛。 系啦，头先阿 David 讲呢一番嘅说话咧，即系首先咧有一个科学家讲出嚟咧，突然间变得好有希望啊！件事，即系类似头先阿周 Sir 咪话，即系话翻去以前，希望就改变个事实，而改变个事实就系希望啲皮肤好翻啲嘅，即系类似系咁样，都真系可能有机会会发生嘅，即系咁嗰只。因为咧，阿周 Sir 讲咗一个。好切实嘅心理学嘅一啲嘅效应嚟嘅，叫做即系你想去补救翻自己一啲嘅心理补偿嗰个情况，咁你希望去透过可能睇某啲嘅小说啊、电影、电视啊，甚至乎听歌啊，希望系可以补救到一啲你觉得唔可以挽回嘅嘢。咁所以可能喺一啲大众文化上边咧，就会出现咗呢啲去满足大家呢一啲嘅心灵需要嘅情况。咁啊，希望睇下点样可以补救到啊，咁令到佢自己睇完之后，纵使我现实生活当中我系做唔到啲乜嘢嘅，但系其实喺我个心灵上都已经基本上得到满足啦。咁样，咁但系就呢一个，其实咁样啊，如果你从真系比较可能系个逻辑或者系个科学性个情况，头先阿周 Sir 咪话。如果翻假设，如果翻到以前改变个社会，咁其实咪等于好似无限个，即系好似平行嘅时空咁样嘅一个。 系，其实你改变一个唔系你自己嗰个嚟噶， 系咪？ 即系你可能你点样可以唔会有呢个逻辑嘅悖论出现啊？你可能真系翻咗去，你系杀到你阿爷，但系嗰个阿爷系一个平行宇宙入边嘅你嘅阿爷，你自己个系冇事嘅。咁咪唔会有逻辑嘅问题发生咯。所以其实你谂到呢一点咧。又係其實我諗好多呢啲咁嘅古仔都係講 緊呢一樣嘢，就係、是、你好想一個人好想去改變你以前嘅遺憾啊，嗰、那個做錯嘅事咧、嗯，其實係徒勞嘅。其實不如就係做好未來， 嗯， 係啦，就即係、就是、你未來係可以俾你自己控制嘅，但係你個過去就已經俾時間沖走咗，冇得再控制。咁、 嗯、 所以我其實覺得喺呢個意味上咧，呢啲咁嘅時空穿梭嘅古仔咧，係有佢嘅即係安慰人心嘅作用喺度。 呢、這個我仲想補多句咧，就係、是、咧，其實好多時呢啲古仔咧最凄美或者最動人嘅地方就係咧，好同意阿 David 講啊，係你做咗好多嘢，到最撚尾都係徒勞無功。最即係最好睇嗰啲咧，即係你最入心入肺啲就係呢一類啊嘛。尤其是嗰啲嚇，我頭先一開頭講周星馳嘅《西遊記》，咁你不停喺度玩啊，不停喺度波嘢波多咪，玩完一輪之後，到最尾都係。到最後都是有些遺憾留在這裡解決不到的，不是你的能力怎樣去改變那樣東西，是到最後我們明白到那樣東西是改變不到的、就算轉了很多個時空，做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啊、但是個結果我們怎樣去面對呢、啊、Mills 我不知道你作為心理學的，我們是不是都要學識、啊、當然我們喜歡看穿越時空這些東西呢，我們當然在裡面會找到一些滿足感或者希望補償到啦，但是呢其實有時候我們都要學識面對，是不是這樣的？ 一定是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呢，即其实如果讲返通常做呢啲时空穿越啊呢啲嘅桥段嘅作品呢，如果单纯真係好似头先啊 David 所讲呢，佢淨係讲緊即係由呢度穿去嗰度，跟住有好多唔同嘅理论，其实唔好睇呀，一来就係、是、David 一睇就已经睇得穿佢哋究竟係咪 OK 啦，首先就係、是。第二呢，其實反而就係話佢俾咗一啲可能性俾大家，即係話如果可以重嚟，如果可以俾你返返去，跟住個結果出嚟會係點，其實反而俾你反省到你喺現實生活當中你應該要點樣去叫做睇返同一件事囉。希望有呢啲咁樣嘅你話幻想又好，或者呢啲假設性嘅情況，令到呢大家可以透過呢啲嘅作品去自己檢討返而家對於同一件事上面嘅一個感受。我覺得呢個係呢啲嘅片裏面呢帶俾观众可能是最大的一个 impact， 因为的而且确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没得说回去或者去哪里做些什么，在那里反而被你看到哇，不定个故事原来可以是这样，即是说都是变不到，但是你可能的观感已经就变了这样。咁啊，所以咧就係嘛，即係尤其是真係由一個科學家裏面睇到咧，就我哋仲保留住一個 hope 啊嘛，即係話唔定真係點樣之後可以唔知幾多萬年之後唔知人喺咩度先啦。 科學天真嘅，係啦，信呢啲嘢， 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發生。好，咁啊，我哋今日講穿越時空啦，咁我哋星期五嘅廣東廣西咧，就有另一個嘅題目就叫真人富貴嚇，咁啊爭你喎嚇，阿周 Sir。O、okay, K， 星期日啦，唔系星期五啊， 系啦，星期日真人富贵，咁就由文杰华啦、马鼎盛啦，同埋岑日飞去同我哋咧一齐讨论一下嘅咁样。咁喺节目嘅最后啦，咁就有一首歌，咁啊柳应婷嘅，咁啊阿周 Sir 点过呢首歌有啲咩意思咁啊？ 有一句歌词咧，我好想今晚特别同大家讲嘅，嗰句歌词系忘掉前因，不顾后果啊。咁啊，如果大家即明白咧，我哋就穿唔穿越都唔重要嘅，我哋活在当下，珍惜呢一刻。 好，回光物语，好，再见，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可归家那漫长路，幽暗中，凝望飞灰化作浮尘，结聚似荒岛。那地厚与这天高，仰首一笑吧。 知道，我被遗落在宽广的银河，面前繁星都不清楚，却没半颗落于照亮散去路，漆黑之中坚持望见光芒。